Hello， 各位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嗯，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还是还不错。 就尴尬，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就这么尴尬的聊天气？ 对，说一些有的没的。各位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朋友们要从话题聊起。 是， 聊点什么呢？ 说一些有关于天气、有关于穿衣服的话题。 扯上天气，是因为呢，这样的天气让我们总是在发愁穿什么衣服出门。 哎，没错，确实是这样。 收住了是吧？ 啊。 好，那么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春天已经快要结束了，那到底您哪些衣服是穿不出去的呢？就是平时买了很多衣服，但是很多衣服可能买回来之后真的只敢在家穿一穿，就不敢穿 了， 对，就没法穿出去。这样的衣服让我们又纠结又尴尬。 是，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穿不出去的衣服。 哎，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那么首先呢，来说一个其实还是比较冷门的资讯，那就是呢，有人说呀，这个指甲的不同形状其实还代表了你是不同性格的人。我们来说一说吧，看看呢到底有没有这个可信度啊，可信度高不高。首先说一下，如果您的指甲形状呢是直长的指甲，那代表您是属于脾气温和的浪漫主义者。这类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右脑比较发达，而且呢具有想象力，平时呢应该是属于那种一丝不苟但是又创意十足，很容易被周遭的环境牵着走，这也是一个缺点，容易被骗。就是如果您是这种直长的指甲呢，平时生活当中小心各种的骗局还有陷阱。我觉得多数人应该都是属于直长的指甲吧，因为就是指甲型我觉得都大同小异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人家还总结了说，如果您是属于那种横短这样的指甲，那是属于脾气不好的理想主义者。怎么说呢，就是这类人的左脑是比较发达的，有条有理，能够清楚地表达心里边所想的内容，所以呢会给人很坦率的印象。但是缺点就是平时可能缺乏一些耐心。 也就是说啊，哎，其实之前大家有说过那个眉毛和眼睛啊流露出的某一些神情或者是特征，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脾气啊、性格这些。指甲是第一次听说。 是啊，是啊， 是吧？ 所以 已经说了两种了。 我们继续往下说，看看到底它有没有说服力。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方形的指甲。方形指甲的人呢，有人认为就是认真而固执的。来看怎么说呢，一般拥有方形指甲的人都是拥有毅力与勇气的人。那认真的态度呢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板一眼而且缺乏弹性是一个比较可惜的缺点。 再来看一个，我觉得很少，身边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人是这样的指甲形状，就是三角形或者是倒三角形这样的指甲。而这类人呢是属于心思细腻的天才，难怪少见呢。就是呢这类人的想法会比较多，总是能够找到没人看到的那些细小的细节。拥有倒三角形指甲的人呢可能会有点固执己见，而正三角形指甲的人则是过度的心思敏感，而且无法忍受周围轻率的人。 我发现跟那倒三角有关的都是好事儿。你看身材，大家说谁的身材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游泳运动员。什么游泳运动员，就是大家说 你是对应上某个人了吧。 对，然后就是看看这倒三角的身材。这指甲也是，如果倒三角天才， 没错， 是不是？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一些可信度的话，那么我想让我变成什么人，我就剪一个什么型的指甲呀， 我也 修成这个样子。 对，我也刚刚想说，好像长时间修成一种指甲它就会长成那样。 是啊， 但是这个三角形不容易修吧。所以是天才。 对， 来看一下圆形或者是蛋形的指甲啊，是随心所欲的和平主义者。如果你是随心所欲的乐天派呢，可能就很会生活了。当周遭有人起冲突的时候呢， 可能总是第一个跳进去和解的人， 嗯， 哎，这种开朗的个性啊，就很受大众的喜爱，也可能会给人留下稍微有一点点随意的印象。 嗯，好吧，我 好人难做。 我觉得，哎，居然还漏掉了一种，就是叫杏仁型的指甲。这类人呢，应该是属于忠诚而老实的，有着超强的想象力，而且呢，待人也是以诚待人，有很有礼貌，而且容忍度，但是容忍度比较低。遇到与你信念不符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容易发怒的。 嗯， 哎呀，这姑且听之吧。 其实 我觉得没必要太当真。 对，就是跟大家说，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其实之前真的是没想过指甲分这么多形状。 对， 我以前以为指甲不就是短粗和细长吗？ 想不到还会细分，而且居然还有人是什么三角形的指甲。 嗯嗯，没错没错， 大家对应着开心一下吧，说不定你就是那个少数的天才呢。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啊。 嗯， 来看海口。那么海口的审议呢，是通过了相关的方案和意见，规定呢，个人不规范使用共享单车的行为，如果故意损坏或者是篡改二维码的话，盗窃、违规停放等等，将纳入个人的信用记录，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责。 哎， 嗯，严肃起来了啊。 没错没错，再来说一件变废为宝的事情。这个非洲的小伙子呀，他本身是一个建筑工人，那么因为呢他所在的地区健身房的费用是比较昂贵的，那么他在这个他就开始用在沙滩上捡到的垃圾，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建成了一个免费为大家开放的海滩健身房。不仅这海滩呢变得是干净如初，而且呢这个健身房啊也是功能齐全，是一个户外锻炼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哎，这真的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奇迹啊！ 有志者事竟成啊！ 没错，他有可能是倒三角的指甲。好，我们继续来看，47岁的农民呢是冒充了海归富豪。来看日前呢，警方是抓获了一位二进宫的骗子了。那么此人呢是开着租来的豪车，打着海归富豪的幌子，同时与多名女子交往啊，骗财骗色。那么该男子呢有多次的诈骗前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有的女子呢为了能和他走在一起，甚至还离了婚。 哎，我们再来说一下，说这个做人要真诚啊。 嗯， 写论文搞学术也要讲究的是这个诚实，诚实 是没错。 这个论文写手啊被指是月入3万，网络摘抄拼凑，然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成文。代写论文现在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有知情人士说了，从业不到半年的写手月入将近3万元，秘诀就是呢网络摘抄拼凑。有关规定也表示了，说呢发现论文作假，申请者和代写者都将被处理，在读的学生可能会被开除学籍，已经毕业的可能会被撤销学位，后果很严重啊，学术不能造假。 嗯，确实是这样啊，我们做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份诚意在里面。 没错。 继续来看，这个大爷摔骨折了，撞告了推车经过的路人。来看59岁的李阿姨啊，是推自行车从赵大伯的身边经过的时候，70岁的赵大伯呢与自行车后轮一接触，那么导致了小腿骨折。那么赵大伯呢就称李阿姨在车后面勾住了他，然后继续推车致他摔倒，索赔12万。那李阿姨呢则称是赵大伯转身动作夸张才摔倒的。法院呢是判李阿姨赔2万元。 哎呀，这也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啊。总之就是出行注意安全吧。 其实真的是这样，现在大家都安行车记录仪，难道要逼迫大家自行车上也要安，各种推车上也要安吗？ 嗯，以防万一啊。来看这位六旬的盲人呢，他是做豆腐养家，用耳朵来听辨豆浆是不是煮沸了。这位六旬的老人呢，他是1986年的时候因为眼部的疾病失明，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做豆腐。从磨豆到成型，老人制作了65斤成型的豆腐，要花整整4个小时。煮豆浆的时候呢，只能用耳朵来听，来判断豆浆是不是煮开了。虽然政府呢是给予了这个给予他帮扶，但是老人说了，每天做点豆腐总比躺着等救济要强。 嗯，好坚强， 很自立。 嗯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到一定的程度了啊，这个技术， 哎，没 错，用耳朵听就能知道是不是豆浆煮熟了，好厉害啊！ 一看就是长年累月一直在这个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嗯， 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女孩们常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男孩可能也会遇到生活中这样的小困扰，就是说一说哪些衣服是你买回来之后穿不出门的。 没错没错。 嗯， 好，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赵奕匡，爱很简单。 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背叛失去你，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 Oh no， 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Oh no， 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oh, 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y。 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变简单呗，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 No no， 是一首来自赵奕匡的《爱很简单》， 哎， 改编过的啊、哦。 嗯嗯，欢迎进入我们的话题时间，聊一聊那些穿不出去的衣服，盘点一下。 是的， 也许不聊的话，你都快把他们给忘了呢。 提醒一下大家啊，去翻一翻柜子里，或者是回忆一下， 对， 都有哪些买了之后没有穿过的。 这位叫做斯内普艾丽丽的朋友说了，瞧这个名字啊，他说呢，买了一条连体裤，还是碎花的，可能之后就压箱底儿了、 嗯。 这个连体裤其实穿起来还是很漂亮的，但是穿过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上洗手间的时候不太方便。 对于特别热衷于连体裤的我，表示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哎，其实我 就够了， 碎花连体裤还可以啊。 为什么？ 挺好看的。 对对啊，就是说好看是好看，但是就是实用方面确实差一点。 哎，可能是说还得看是哪种碎花。 他强调碎花，那可能呢 那个花碎的不太自然。 对，所以呢影响他就是美美的出门好像也受到影响了。 嗯，来看越野夏尔兔说，总是高估自己减肥的信念，买一些对腹部要求很高的裙子之类的，结果就是把它们放在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的。 哎，这一点的困扰我也有，就是肯定喜欢那种穿起来会很显身材 的， 对，塑形的裤子。 嗯， 哎，可是呢有时候买回来之后真的是感觉要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深吸一口气才能把这个裤子穿上， 伴随一声 爆裂的声音嘛。嗯，所以久而久之我现在反而更喜欢休闲一点的，然后宽松一点的，不约束自己身体上肉肉的这样的服装。 就确实是以前好像更喜欢我要买刚刚合适的尺码，或者是小一尺码，我会瘦的， 对， 而且那样好看。现在都是哎，还是大一码，大一码比较舒服。 越来越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了。 哎呀，不好不好，我们要紧迫起来。 哎， 来看太阳9581说，我想说，我明明穿不了高跟鞋，但是因为看好了一双美美的高跟，忍不住剁手，结果就穿了一次，双脚疼得走路跟瘸子似的，于是就免不了让它长草了。 哎， 就是不习惯啊。 对，鞋子适不适合自己，真的只有自己的 脚 知道。 脚知道。 所以每当我看到别人穿着那种细高跟鞋，然后很婀娜的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总是愤愤的这样想。估计疼也是自己心里知道 啊。其实你再疼，你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对， 嗯， 确实是穿不了高跟鞋的人呢。 其实我也是一个穿不了高跟鞋的人。 嗯， 哎，真的高跟鞋很好看，我觉得女孩子穿高跟鞋特别漂亮， 没错， 具有气质啊。 嗯， 所以我们偶尔穿一穿，比如演出的时候，就大家跟大家合影的时候呀、啊， 刚下台马上就把它换掉。 对，没错。哎呀， 来看这位叫冬天散步的猫猫说了。出去玩买回来的特色服装，就是在当时那一刻的时候 特别应景， 对，穿上是很美的。 对， 回来之后发现呢，任何场合都找不出来合适的机会穿。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衣服。 比如呢？ 比如就是特别适合啊，我只是说适合，比如像云南那种地方，就大扎染的那种裙子呀，或者是一个你也看不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布，就在身上那么一缠， 但是很美。 对，你在当时就觉得戴一个草帽或者戴一个大太阳帽特别美啊。 哇，我入乡随俗了。 对，就如果上班穿的话可能就是感觉你没有穿戴整齐就出门。 哦， 嗯， 哎，可能它不适合比如工作的场合，但是外出游玩的时候还是可以拿出来穿呀、啊、 何必呢，上下车也不方便。还得提着它， 不如到当地再去买一件。 没错，而且这次也许会去不同的地方。 没错没错。嗯，继续来看这位叫喜家的朋友说，婆婆呀对我特别好，好心买回来的衣服啊，可是我基本都穿不出去，总是劝老人家说别再买了，但是呢老人的心意是挡不住的 啊。确实是。 就长辈的心意吧。 嗯、对对对，就我妈妈到现在还经常给你看我一件衣服特别适合你，结果你一看就会发现还不敢反驳他。 而且有的时候呢，为了就是让老人开心，还要硬着头皮穿出去几次。 哦，比如说你的哪件衣服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我妈去深圳，然后买了一件大衣，给我买了一件大衣。 哦、 我妈说了说，哎，当地的那个就是 姑娘们都穿这样的， 当地好像也挺热的哈。 反正他就跟我强调说这件衣服还就是挺流行的，然后可是我看了呢，我觉得那个大衣的款式吧，如果再长一点我可以当长款大衣穿，还可以。如果呢这个扣子的设计呢是双排扣，好像我也能穿出去，可是偏偏是他那个设计出来的效果呢就是 单排扣， 怎么穿怎么觉得稍微有一点土气愁的呀。但是呢看到妈妈那么殷切的眼神，你还是要穿几次出门。 你从现在开始心中默默祈祷他没有在听节目要不然回去今天可能不能再加菜了， 可能以后也没有什么给我买衣服的机会了 没有什么加菜的可能了。 对呀、 啊，来看小夫说，我那件啊之前还穿过的羽绒服打死我也不会再穿了。那件羽绒服带给了你什么？ 哎，这位叫天使安妮的朋友说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是说心里边又长草了。 是， 他说又到了穿黑丝的季节了，先拔了心头这片草吧。 就是好像大家尤其女孩子一到换季就想买衣服， 哎，那每到这个当季的时候总觉得我应季，对，我应时应季的衣服好像还不够。 对，今年的气质又好了，去年的衣服配不了今年的气质， 明显今年又胖了一点嘛 要压得住台呀。 对呀、啊、对呀、啊 来看这位叫美奈西的朋友说，我最喜欢的一件牛仔外套颜色和款式都是百搭的，但是说不清为什么就觉得袖子和肩膀连接的位置特别紧，这个穿短袖的话整个小袖子都堆在那儿极不舒服，每次都想穿，每次脱下来感觉整个人就是送掉感觉就是很舒爽。 哎，那就是因为衣服太紧了。 衣服紧这个事儿怪衣服吗？ 怪衣服啊，衣服不适合你 天哪，衣服紧这事儿不应该看看自己的胳膊吗这位朋友 胳膊也受伤了呀，被勒得那么紧都出印了， 都不容易哈。 对对对， 还是怪衣服是吗？还是该买衣服了。 哎，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买了又穿不出门的衣服，欢迎大家发来。一起来分享一首歌吧，好妹妹乐队，很高兴认识你。 照片，空荡的房间，树叶还在空中盘旋。公车的站台，周末没书馆，多想轻轻把你手牵。电话的那边，思念的眼前，像命运交错的线。咖啡留一半，回忆正飘散，等南方来的信笺。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轻轻捧着被你暖开的花朵，你和我。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微笑着的双眼和我轻声说，你和我。期待未来某天和你相遇，在彼此欢喜的时刻，那样的画面我会铭记的。照片，空荡的房间，树叶还在空中盘旋。公车的站台，

这个强掰开了车门，自己强行要下车。最近一位女乘客呢，在强秒上地铁的上地铁之后，发现上错车了，她竟然徒手将列车的屏蔽门掰开，强秒下车。列车呢，因为这件事情延误了十几秒钟。民警特别提醒说，地铁列车从灯闪铃响的那一刻到车门关闭发车，只需要短短的5秒钟。那地铁门呢，不是电梯门，切勿与屏蔽门开玩笑，哪怕是电梯门也不能生掰呀。 哎，对，我觉得这个，哎，这位女乘客真的是好大力啊。 嗯， 首先这特别危险，其次就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地铁门你真的能把它墙掰开。 对对对，这还是不要试验了， 太吓人了。 嗯，对，因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再看一个也挺吓人的事儿，就是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在早期膨出和轻度突出的时候，做按摩可以缓解肌肉的痉挛，有一定的疗效，但是要根据腰椎间盘突出的机理，突出的椎间盘压迫了神经，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急性期，那么它已经神经的水肿的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按摩呢可能会加重损害神经根，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出现恶性瘫痪事件。 哎， 所以这个按摩不能随便做啊。 没错没错。 嗯， 来看这个小学生吧，这个孩子呢是带着警察全力奔跑，拦住了马上就要给骗子汇钱的妈妈。孩子真的是比妈妈还 费心了啊。 对对对。最近呢，民警接到指令说要去一个出租房找到一位正在被骗的女子，阻止她给骗子汇款。民警赶到出租房的时候，发现屋子里边只有女子8岁大的儿子。小孩特别机灵，说妈妈呢经常去的这个办事的银行我知道，带着警察就一起去找妈妈，终于是成功的将准备要汇钱的妈妈给拦了下来。 嗯，有的时候反而是孩子们比较客观啊。 对对对。 哎，再来看。哎，不容易啊，这位男子为了追求女生呢，网购10000元的大牌口红雕刻成了猫，可能是女朋友喜欢猫吧。 嗯， 前两天呢，中国美院雕塑系的一位男生为给喜欢的女生一个惊喜，网购一众的大牌口红，把口红雕刻成了独一无二的猫咪的限量版。那小哥说啊，之所以雕刻成猫，是因为女孩子喜欢猫。他说呢，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出名，只要她喜欢就好。 哇，真用心呐。 啊，真的是雕得非常的可爱啊。 对，才子配佳人啊，追姑娘也是有一套。 嗯，还是雕塑系的啊。 对，但是我在想， 嗯， 我真挺心疼那些口红下脚料的， 挺贵的。 对啊，浪费了多少。再来说这件事情，这个私房钱呢，藏哪儿自己都给忘了。最近呢，这个一个派出所接到了市民的报警，说自己家中的现金被盗了，民警马上赶到现场。这个报案的这个人就说呢，其实啊，被盗的这1300块钱是我自己藏起来的私房钱，我实在找不着了，请民警来帮忙。经过民警2个小时的这个勘查和走访，最终在衣柜的旧被子里边发现了被盗的私房钱。这个被盗已经是打双引号了。 是。 嗯， 这个藏得很深， 藏得够深的。 嗯， 下次就老老实实上交吧， 也不知道被家人知道之后会不会真的是取笑你啊。 不要再麻烦警察叔叔了。 继续来看心理学的老教授啊，看看怎么了。87岁的黄秀兰呢，是一名心理学的教授。退休之后呢，就迷上了买一些保养品。 嗯， 那么花在保养品上的钱已经超过40万了。之后呢，他渐渐地发现吃这个保养品啊，不仅是没什么效果，宣传还有很多的破绽。于是他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以亲身的经历撰文写书，解读了这个坑老的套路。 嗯 嗯， 哎呀，这真是，这个书应该是很畅销的。 对，而且应该是真的是真实的嘛，全是发自肺腑的一些亲身的经历， 以自己的亲身案例作为一个这个套路的分析。 是。 嗯 嗯， 相信这本书应该是很有说服力。 举个例子，不是普通的例子啊。 对对。再来说一下，这还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如何来提高您的免疫力呢？这些方法真的可以让您的身体变得很棒很强壮。免疫力呢，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饮食不均衡、睡眠不足、压力过大、运动量不够，这些都可以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甚至是这个生病难受。分享一些关于免疫力的方式方法，我们一起来 这个共勉一 下。嗯， 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高免疫力的四大守则。那守则一呢，就是营养要均衡。 嗯， 营养均衡的原则呢其实是很简单的，每天摄取主食大约是3到6份，牛奶2杯，那么蛋鱼肉类大约是4到5份，那蔬菜呢至少要有3份，最好是以深绿色的蔬菜为好，水果呢也要2份，油脂呢是2至3的，汤匙就够了，所以是很少量的， 没错，少油。 嗯， 再来看守则之二是多喝水、多运动、多休息，呀，这个就不用细说了。总之呢，这三条真的是一个黄金定律， 对，大家都在说啊，都在互相提醒。 嗯， 再来看守则三，就是少甜食、少油脂、少喝酒，还有戒烟，也很直白了。 对， 嗯。 还有守则之四是培养多种兴趣，保持心理健康。 嗯，尤其是要善待压力，学会适度减压，以保证健康良好的心境。 嗯，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心比较重的人， 哎，真的只能靠多吃一些增强免疫力的食物让自己开心了。 哎，我真的发现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忽然遇到什么事情，真的是有点开解不了，或者是一直处在好像有一点就是一个小乌云，小乌云顶在头上的时候， 嗯， 有一招特别灵，哎，就是笑，就是不停的笑，然后没什么事就老笑，你就强迫自己笑，然后找辙让自己笑，笑两声就没事了。 哇，你还是属于心大的，就这个办法我从来没想到过。 真的，就是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会找一段相声啊， 哦， 就看看一些喜剧节目啊，你看他那个表情，看不了几分钟就开始笑，笑一笑就没事儿。 哎，你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我刚才听的时候我误解了，我以为是说，就是你觉得自己真的走不出那个低谷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在那开始朗声大笑。 我真的走不出来，好开心啊！ 由假笑变成慢慢就真是发自内心的就笑起来了。 其实那也 畅快的欢笑， 我下次试试。 估计这招不太管用吧。 来看一点吃的东西啊，吃的东西也能让心情变好。八种食物也是能够增强免疫力的。 嗯， 首先是山楂。山楂呢是有助消化、保护心血管，还有降低血脂、血压，那么抗菌、减肥，还有清除自由基啊，还有增强免疫力呀、 对，还有这个大蒜，哎，有点重口味，但是呢，大蒜的功效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再来说一下，像螺旋藻啊，还有，还有很多的这个， 还有 VC 的一些水果什么的、啊， 对，像这个花粉呐、芦荟。蜂胶、牛奶、黄豆，这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食物。 嗯，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几种方法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比如说像睡眠呀，还有这个限制饮酒啊，这些我们经常会提到，我们看点不一样的吧。 哎， 改善体内的生态环境。这个听上去好像是 一个 很大的课题。 对，就是。是不是很难做到呢？ 并不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可以多多摄入乳酸菌，比如说酸奶呀、乳酸菌饮料啊，哎，这样呢就可以，怎么说呢？ 以前 清理肠道嘛，对吧？ 以前也说过，就是酸奶类的这些，其实多喝还是让我们心情也是很愉悦， 是啊。 还有比如说像足部按摩，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提高免疫力而且身心都很舒畅 的 一种方式。 对， 还有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呢，其实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提高儿童免疫力呢，父母们要记好了，可以呢给孩子们用一些抚触的方式改善宝宝的血液循环，而且呢让孩子养成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再有就是免疫预防接种，这个也是要积极应对，积极主动的去应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不要吃得过饱。孩子吃饭的时候呢，让孩子慢慢的进餐，这个可以强健脾胃。生活当中呢，让孩子也要多喝白开水。而且呢，可能有些人的观念就是呢，让孩子一定要处在一个相对非常干净的环境当中，其实大可不必呀。这个过于干净的环境其实是不利于孩子免疫形成免疫记忆的。 那之前听说过好多好多儿科医生会说， 对， 你不要希望孩子能生活在真空里面。其实不需要那么干净啊。 没错。 不能真正做到无菌的。 还有看，比如说多洗手、多通风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呀，这些都是，其实家长们都一定都知道，都在做啊。 对。 还有呢，一个人群就是我们也平时非常关注的，有关老人的免疫力提高。 嗯。 老人免疫力提高呢，也是比如说要休养生息呀， 嗯， 还有增强这个免疫力的饮食举措呀，比如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食物也可以多吃一点。 没错没错、 嗯、 还有对老人很关键的就是这个一定要养成一个非常规律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哈， 是 有充足的睡眠。 嗯，没错，没事儿就是 开心， 吃好喝好，多溜溜弯儿。 对，开心最重要嘛。 嗯，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兄弟本色的摇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换季或者是刚买的新衣服，或者以前买的旧衣服买了之后又觉得穿不出去的。 嗯，欢迎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 986。 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感觉穿不出去的衣服。 嗯，欢迎来分享，也欢迎来晒图。 是的， 来看看这位朋友晒图了。这位叫 Etty 的朋友说，他说呢，第一次穿这样的衣服感觉还可以，但是对我来说真的穿不出去。看照片其实觉得这个就是小可爱的风格呀，有点像水手装。 嗯， 对吧？ 对，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校服、 嗯、 校服裙子就是这样的。 对，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 嗯， 这位朋友说了，一个人的审美当然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嘛，现在看一年前收藏的衣服会觉得还好，当初啊没钱买，不然呢现在穿不出去了。嗯，不过呢在某一点上的看法是坚定不移的，就是觉得呀，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穿的衣服感觉自己穿不出去，而且觉得他们的搭配风格也特别的神奇。 哎， 嗯 嗯，看到了这朋友说呢，他说我认为自己呢这一阵子最大的水逆就表现为买的衣服都很失败，要么穿不了，要么穿不出去。 这可能是风格比较多变的朋友啊，一般要是风格比较固定的话，好像就固定的那么几种类型的衣服啊。 嗯 嗯，继续来看这位叫云的朋友说，哎，顺路赶紧买了两件衣服，那么还是跟自己已经有的衣服已经差不多啦， 买它纯粹是因为之前的衣服穿太久了，褶子太多，有点穿不出去。 拿出来熨一熨，熨平整了不就可以穿了吗？ 或者洗一水呀、啊，其实就是想买新衣服，自己找个借口啊。 骗谁呀、啊？这个秋说了，他说了买了一套超粉嫩的衣服，以为会穿不出去，结果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挺好看的。这个算是意外之喜吧。 哎呀，我觉得小女孩啊，都粉粉嫩嫩的，穿什么都好看。 对呀、千万不要到了姐姐这个年龄了，啊，都开始犹豫还能不能穿超短裙了，再觉得后悔。趁这个正当年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打扮自己。 厉害，心里还默默的给自己套上过一次超短裙，看来， 在家里偷偷穿呀。 叶晨晨说，这个肥肉一旦长到了身上，怎么也甩不掉啊，好痛苦。好看的衣服感觉都穿不出去了。 哦，尤其到了夏天，估计你会更痛苦吧。 好，这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这个穿衣服压力的季节了。想一想，这个肉肉都快露出来了、 没错没错，现在减肥还来得及啊，抓紧吧。这位叫王冰雹的朋友说了，我们不能像摆脱一件旧衣服那样来摆脱爱的感觉，只因为我们突然觉得它太过时了，穿不出去，或者是太让人丢脸，而我却总是对我的旧裙子留着一份柔情，因为他们告诉我自己曾经年轻过。这个口气和我刚才的老气横秋还是很相像的。 总会有我们的听众群里总会有跟咱们差不多的， 哎，同龄人呐， 好欣慰啊。买买买狂魔老师说了，哎呀，我最喜欢的衣服到了，然而不拆散所有的袋子，我无法拉上拉链勉强穿上，但是由于这个背后啊腰有点偏上，把这个披肩一穿，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腰的人，就觉得好像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啊。他说这大概是我买的最贵的衣服，而且单独挂在那儿跟我的身高明明刚刚好啊，但是就是太胖了。 所以他已经立志开始要锻炼身体减肥了。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女孩子买衣服还会跟自己身高做对比，那个真的重要吗？挂在那儿跟你一样。 对呀，主要看肥瘦好不好， 不是重点。哎，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在买的时候呢，可能看了太多的这个买家秀卖家秀。 哎，对对对， 对， 其实这个角度真的是挺坑人的。 是啊是啊。来看这位叫摩羯双鱼的朋友说了，好朋友对我说了，说我好想你啊，等你出了月子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当时心里边是大喜过望，但是转念一想呢，出去我穿什么呀，孕妇装已经太大了，孕前装了又穿不下。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还是继续想我吧，等我把以前的衣服能穿下了我们再见面。 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我也有这个时期。 是不是？ 我记得当时换季也是春夏换季的时候，然后大家都穿短袖了，我就忽然发现我没有短袖，于是我就套了一个就一套的那种运动装出去，而且还是天鹅绒的。我印象中应该没那么热，结果出去以后我真的是大汗淋漓， 感觉已经不合时宜了。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跟我妹妹一起在路上走，我妹妹穿一件短袖穿一个仔裤，然后看着我说，你这样真的有点热吧，是不是怕着凉啊？我说并不是并不是，然后非常的尴尬。 这个阶段应该很多的这个妈妈们都经历过。 确实是，就感觉好像太久没出门。 对对对， 又没有衣服穿，然后乍一出门的时候还有点紧张， 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个走在街上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哎，确实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感觉终于要出门了，要放飞自己的时候发现太热又飞不起来， 已经飞不动了， 各种尴尬。 是啊是啊。来看这个爱小乖乖说了，心血来潮买了这件衣服，可是呢，你们给我推荐一下吧，到底什么场合才能穿出去？ 这可能要是晚宴。 对，你说它隆重吧，好像呢，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感觉好像特别高档的那样的衣服，对不对？ 你说它不高档，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呢，如果是宴会的话呢，好像 有点休闲。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还 休闲的话又有点宴会感， 留在家里边照镜子的时候穿吧， 还有拍照的时候。 对， 去草坪上躺一躺什么的。来看卢小爬说，哎，现在的天气啊大多都很好，居然发现没有这个时候这个身材能穿出去的衣服。 哎， 夏天的穿不下，秋冬的太热。小风小风小风，有什么可笑的。你看这位朋友的心态 心态真是不错呀， 是不是？ 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穿不出去的衣服，一件又一件的原谅了自己。这个 那个词嘛， 对，这大哥很难受。他说呢，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睡衣，很多衣服买来穿不出去，就成了睡衣，就变成了家居服。 精辟啊， 对，太精辟了。 嗯，大龙猫在哪儿说，想减肥出去玩儿。倦怠一年多啊，人都变懒了，以前的衣服全部穿不下，每天靠两三套的运动服过日子，堕落的一无是处啊。 哎，我发现就是最放飞自我的阶段就是天天一身运动装。 运动装一定是神一般的存在。我跟你说，就是真的什么都穿不下的时候，还好我有运动装。 对对对对对， 还好穿上以后觉得自己还挺瘦的。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那种运动的状态。 对啊， 很健康，很有活力。 对，活力，然后又有然后又胖吧。 对，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 用运动装骗自己。 没错。这位叫暗玉的朋友说了，他是晒了一张照片、哎呀，这件衣服是属于那种就是还是很有 很酷啊， 很有那种太空感觉的衣服。它是银加粉， 嗯、 对，就是酷到飞起来、 嗯， 但是日常根本穿不出去。 我觉得看场合吧，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也可以穿的、 嗯、 哈。 哎， 哎，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啊， 嗯， 彭花说，翻箱倒柜找我夏天穿的睡裙没找到，找到高中的时候爱穿的衣服，那么给现在的我十个胆儿都穿不出去。 嗯，说的没错， 年轻嘛， 哎。 是不是、啊、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奇装异服。其实呢就是不管是在家穿还是出去穿一穿、嗯、其实都能够愉悦自己，让自己开心就好。 嗯，我记得很久之前大家都在流行把小时候特别夸张的童年照 嗯晒出来 晒出来，然后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晒一下就是自己现在回头看特别不忍直视的一套衣服。 年轻时候我也曾经炫酷过。 没错，证明自己啊。 没错没错。 好，那最后呢、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这是一首袁子飞新专辑里面的歌，叫做《吉祥飞舞》，一起来分享， 来放飞自我吧。 嗯，好吧，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986再度。